开心喜乐无边，大家都说好新年。 锣鼓鞭炮响连天嘞，大家忙着迎接好春天嘞， 大地回春又一年嘞，欢欢喜喜庆团圆嘞， 红红灯笼挂满天嘞， 五十五龙在人间嘞， 又是回乡好过年嘞，声声祝福挂嘴边嘞， 说声恭喜你，恭喜你， 祝福你，祝福你， 恭喜你，恭喜你， 祝福你，祝福你， 平平安安迎新年嘞，新年。说声恭喜你，恭喜你， 祝福你，祝福你， 恭喜你，恭喜你， 祝福你，祝福你， 欢欢喜喜过新年嘞。 欢欢喜喜过新年，大家迎接好春天，开开心心乐无边，大家都说好新年。 锣鼓鞭炮响连天嘞，大家忙着迎接好春天嘞， 大地回春又一年嘞，欢欢喜喜庆团圆嘞， 红红灯笼挂满天嘞， 五十五龙在人间嘞， 游子回乡好过年嘞，声声祝福挂嘴边嘞， 说声恭喜你，恭喜你， 祝福你，祝福你， 恭喜你，恭喜你， 祝福你，祝福你， 平平安安迎新年嘞，新年。说声恭喜你，恭喜你， 祝福你，祝福你， 恭喜你，恭喜你， 祝福你，祝福你， 欢欢喜喜过新年嘞，过新年，欢喜过新年。 是一个春天好预兆嘞， 又是一个春来到，春天好预兆， 家家户户乐淘淘， 家家户户乐淘淘，欢迎春来到， 一行送酒在今朝啊， 大家见面都说好， 大家好， 你看百花齐放春来到哎， 春回大地新欢唱， 春回大地多热闹，喜庆好欢唱， 张灯结彩喜洋洋啊， 起来迎接新年到， 新年到， 财神爷爷嘛你来到，带来金银和珠宝嘞， 你说好来我说今年要比去年好哎， 风调雨顺嘛收成好，明早才来我金宝哎， 一言不是新年到，鸿运当头乐 个春天好预兆嘞， 恭喜天顺来到，春天好预兆， 家家户户乐淘淘， 家家户户乐淘淘，欢迎春来到， 一心送酒在今朝啊， 大家见面都说好， 大家好， 你看百花齐放春来到哎， 你看百花齐放春天又来到， 春回大地新欢唱， 春回大地多热闹，喜庆好欢唱， 张灯结彩喜洋洋啊， 起来迎接新年到， 新年到， 财神爷爷嘛你来到， 带来金银和珠宝嘞， 你说好来我说好，今年要比去年好哎， 收成好，明早才来我金宝嘞， 一言福是新年到，鸿运当头乐淘淘嘞， 财神爷爷嘛你来到，带来金银和珠宝嘞， 你说好来我说好，今年要比去年好哎， 风调雨顺嘛收成好，明早才来我金宝嘞， 一言不是新年到，鸿运当头乐淘淘哎， 新年到，新年好，新年好。 好风光啊，迎春节不迎财神， 大家喜洋洋啊， 啊大家喜洋洋， 风调雨顺天气好， 稻米装满仓呀，一年四季都兴旺， 天福享安康啊， 啊天福享安康啊，咚咚咚锵那咚咚咚锵，生意同时嗨呀，咚咚咚锵那咚咚咚锵， 财源大展翔啊， 富贵花开迎新年， 财发如春多得意， 风调雨顺好过年， 福来春景正逢时， 咚咚咚锵啊咚咚咚锵，花开迎新年 富贵花开迎新年， 家家好风光啊，迎春节不迎财神， 大家喜洋洋啊， 啊大家喜洋洋， 风调雨顺天气好， 稻米装满仓呀，一年四季都兴旺， 天福享安康啊， 啊天福享安康啊，咚咚咚锵啊咚咚咚锵，生意同时嗨呀，咚咚咚锵啊咚咚咚锵， 财源大展翔啊， 富贵花开迎新年，风调雨顺好过年， 又一年呀，春天又到人间， 家家户户欢乐过新年， 万象更新，大地又回春 呀，人人过节啊，大家去拜年。 春天大家庆祝新年， 新春炮声荡漾在耳边， 人人都说希望在人间 呀，只有快乐啊充满在心间。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冬天已到尽头， 真是好的消息， 温暖的春风 就要吹醒大地，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好好冰雪融解， 眼看梅花吐蕊， 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经过多少困难， 历经多少磨练， 多少心儿盼望， 盼望春的消息，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春风吹呀春意闹， 财神老爷下凡了， 左一抱呀右一抱， 包包都是大红包， 要金银嘛有金银， 要财宝嘛有财宝， 金银财宝都不要， 还要支票和美钞， 财神爷你可知道， 无家早就不得了， 去年买得起车跑， 今年买不起面包， 金银财宝都不好， 支票美钞也不要， 只要门前进一口， 石油天天不停留， 咚咚咚锵啊咚咚咚锵，恭喜恭喜我们快乐年。 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连年，爆竹声声催人想又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连年，岁月悠悠光阴如箭，回首往事如烟痛心酸，希望从今万事如愿，贺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连年，愿大家都过个太平年，贺新年。 新年，大家祝新年，大家都过得如意年。贺新年，大家祝新年，大家都过得太平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年年，爆竹声声催人想又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年年，岁月悠悠，光阴如箭。回首往事如烟，痛不心酸，希望从今万事如愿。贺新年，祝新年，新年那年年年，愿大家都过得太平年。 正月里来迎春花开， 迎春花开人人爱，迎春花呀处处开呀，新年幸福来， 幸福来呀幸福来，大地放光彩， 迎春花咱们大伙儿摘， 嘿嘿，那呀那呼嘿，齐心培养勤灌溉。 人人都把迎春花爱， 不忧不虑乐自在。是水容易过呀，切莫再言爱， 莫言爱呀，莫言爱呀，时光不等待， 迎春花咱们乐意摘， 嘿嘿，那呀那不嘿，春花永远为我们开。来来来来干一杯，来来来来干一杯。 身体健康活百岁， 来来来干一杯， 祝你万事如意千万岁，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大家一起大家一起来干杯。 连杯的那一端呀，你来你来喝， 连杯的这一端呀，我呀我来喝， 来来来再一杯， 欢欢喜喜大家一起醉， 来来来再一杯， 快快乐乐不喝新年醉。 来来来干一杯， 祝你身体健康活百岁， 来来来干一杯， 祝你万事如意千万岁，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大家一起大家一起来干杯。连杯的那一端呀，你呀你来喝， 连杯的这一端呀我来喝， 来来来再一杯， 欢欢喜喜大家一起醉， 来来来再一杯， 快快乐乐不喝新年醉。城里呀多热闹， 家外春光好，好预兆，但愿今年一双阳好， 早来金宝乐淘淘。 正月里来是新年， 家家户户庆团圆，张灯结彩喜洋洋， 到处都是锣鼓喧天。 正月里来是新年， 家家门前贴春联， 恭贺神宗新气象， 鞭炮响彻半边天。 正月里来是新年， 家家户户庆团圆，张灯结彩喜洋洋， 到处都是锣鼓喧天。 正月里来是新年， 家家门前贴春联， 恭贺神宗新气象， 鞭炮响彻半边天。 城里呀多热闹， 郊外春光好，我们一同去拜年，讨一个好预兆，但愿今年一双良好， 早财进宝乐淘淘。 进宝一起来，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新年好运跟着来， 紫金花开，发禄贴财，恭喜恭喜， 今年一定大发财， 人缘好，人见人人爱呀， 人缘好呀，人缘好呀， 人见人人爱呀喂， 吉祥如意笑颜开呀， 吉祥如意，吉祥如意笑呀笑颜开呀喂， 恭喜恭喜大家发财，切莫言说是恭喜大大红包塞满口袋，新年大发财，美味好招待，敬一杯年酒，干杯多痛快， 好事连来， 市井开怀，多姿多彩， 今年发大财。 金鼓一声喧天，快乐的新年来耶，嘿呀， 新年来，新年来，新年一定大发财， 财神来，财神把门开呀， 财神来呀，财神来呀，财神把门开呀喂， 金银财宝滚滚来呀， 金银财宝，金银财宝滚呀滚滚来呀喂， 恭喜恭喜大家发财，没有阻碍，风生水起花花草飘，装满口袋，新年大发财，美味好招待，敬一杯年酒，干杯多痛快， 好事连来， 市井开怀， 多姿多彩， 今年发大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招财进宝一起来，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新年好运跟着来， 四季花开，八路接财， 恭喜恭喜， 今年一定大发财。 滚诚心祝贺你，大吉马上到你，团圆滚滚送给你。 响哎， 锣鼓咚咚响哎， 新春来到，人人心花放哎， 人人心花放哎， 鞭炮正释放哎， 鞭炮正释放哎， 迎接财神来到家门口哎， 来到家门口呀喂， 金银珠宝年年雨啊，一年好运同呀同时放呀喂， 恭喜说恭喜，同呀同时喊。 家家户户如意吉祥呀，如意吉祥。一年走得响哎， 一年走得响哎， 新春来到，人人心吉祥哎， 人人心吉祥哎， 歌声多嘹亮哎， 歌声多嘹亮。 社会繁荣，国家又富强哎， 国家又富强呀喂， 大家一起心连心呀，共同创造天涯见家园呀喂， 恭喜帅恭喜，天涯见家园， 事业成功金玉满堂呀，金玉满堂， 新一年新好运，财源来滚滚进。 神奇上门，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咚咚隆咚锵锵锣鼓响，迎接财神在门口，欢迎财神一起来，带来金银和财宝。 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 财神到，财神到，欢迎财神起来到。 财神到，财神到，欢迎财神起来到。 这位送我大钻石呀喂， 那位送我大红包呀喂， 财神送我马票头奖呀喂， 财神送我金元宝， 财神带来生意旺呀喂， 财神带来了安康呀喂， 还有洋房和汽车呀喂， 财神带来了安康呀喂， 财神带来了安康， 欢迎财神起上门， 好好欢迎财神起上门， 欢迎财神起上门， 好好欢迎财神起上门， 欢迎财神起上门， 好好欢迎财神起上门， 财神到，财神到，欢迎财神起来到，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 年三十晚真呀真热闹， 一家团聚喜上眉梢， 年夜饭味道好，子睡酒呱呱叫， 一家乐淘淘，新的一年来到，我们兴致高，爸爸妈妈阿姨婶婶还有爷爷和姥姥，举起杯开过头，祝愿我们的老一辈越过越年少， 除夕晚 合家欢， 团圆饭 味道好， 吃个饱 乐滔滔， 大红包 少不了，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我热闹，新年来到，新年来到， 年三十晚喜气冲云霄， 一 交换之，有说也有笑。 老伙子进财宝，吃个鸡白必笑。 阖家福兴高，新的一年来到，我们金口高，弟弟妹妹哥哥姐姐，还有咱们的小宝宝，举起杯叩叩头，祝愿我们的新一代青春无限好。 想许心愿，祈求安享此人间，欲求生命色美，早知良缘，盼望好梦早日实现，儿孙五谷丰盛，留出希望，吉祥如意，好运年年。再求我的家人亲戚和谐，岁岁年年直到永远。诚心诚意如庙殿，鲜花随过海岸线，手举清香许心愿，祈求安享此人间。 一求神明赐良缘啊，二求吉祥好过年，山羊开泰满人间啊，众仙齐来庆丰年。 好祭奠，男女老幼有庙前，沿袭精神排宗先，一片鲜花抛连天，诚心诚意入庙殿，鲜花水过百岸线，手举清香许心愿，祈求安享此人间。一求生命作美，早赐良言，盼望好梦早日实现，二求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吉祥如意，好运绵绵。再求我的家园亲戚和谐，岁岁年年直到永远。诚心诚意入庙殿，鲜花随过海岸线，手举清香许心愿，祈求安享此人间。 过新年哟呀，家家户户庆团圆，好祝神仙迎新年哟呀，年年有余乐绵绵。见面说声恭喜你哟呀，祝你万事都如意，欢乐年年千万遍哟呀，身心安康乐无边。贺新年嘞，新气象哟，迎财神嘞，展笑颜哟。

心啊乐逍遥， 敞开的欢乐遨游，一切的心水的一人心心相。 恭喜呀恭喜你，一年更比那一年好，金银财宝不重要，只要那身体好哟。 恭喜呀恭喜你，今年要比那去年好，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脸上嘛微微笑哟。今年会更好呀，今年会更好，快乐就在身边啦。 相爱到白头乐滔滔， 相爱到白头乐滔滔， 这么样的心年少呀嘛少不了。 新的一年好，新的一年好，真心啊乐逍遥。 新的一年好，新的一年好，真心啊乐逍遥。 Bye. 着行过新年，你我笑笑去拜年， 提着红包笑眯眯，快快乐乐真欢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开嘴讲声恭喜你，身体健康吃百里。 点钟来我家采礼呀，不晒不冷闹采采，开嘴讲声恭喜你礼呀，祝你万事拢如意。你我牵手去拜年礼呀，满面拢是笑眯眯，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大吉的大利， 大吉的大利， 双双对对， 双双对对， 做阵去拜年， 做阵去拜年， 欢欢喜喜， 欢欢喜喜， 希望今年过年你送你一个大红包礼呀，予你顺心又顺意。新的希望在春天里呀，欢欢喜喜来过年。花开迎新年礼呀，欢欢喜喜迎新年。你点灯来我家采礼呀，不晒不冷闹采采。开嘴讲声恭喜你礼呀，祝你万事拢如意。你我牵手去拜年礼呀，满面拢是笑眯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大吉的大利， 大吉的大利， 双双对对， 双双对对， 做阵去拜年， 做阵去拜年， 欢欢喜喜， 欢欢喜喜， 希望今年过年你送你一个大红包礼呀，予你顺心又顺意。新的希望在春天里呀，欢欢喜喜来过年。 恭喜发财， 好吃好穿又好看， 好吃好看。 春荷花开呀， 新春来呀，新春来呀，新春荷花开呀喂， 人赛人练脑猜猜呀， 人赛人练，人赛人练，又过脑猜猜呀喂， 恭祝大家新春发财，变变个彩，金光财宝隆中来呀， 你看嘛爱。 新春好花开，富贵隆中来，恭喜发大财，红包一个来，好吃好开， 自由自在，爽爽快快，红包一个来喂。 新春又过来耶，大富大贵迎新年嘞，嘿哟。新春来，新春荷花开呀， 新春来呀，新春来呀，新春荷花开呀喂， 人赛人练脑猜猜呀， 人赛人练，人赛人练，又过脑猜猜呀喂， 恭祝大家新春发财，变变个彩，金光财宝隆中来呀， 你看嘛爱。 新春好花开，富贵隆中来，恭喜发大财，红包一个来，好吃好开， 自由自在，爽爽快快，红包一个来喂，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金光财宝人人爱，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好吃好穿又好开， 好吃好开， 自由自在，爽爽快快，红包一个来呀喂。 拼着要拼到底，今年予你赚多多，财神来到你的厝内，好牛仔大家发咧。爱拼着要拼到底，今年予你发多多，新春来到新的希望，事业成功笑眯眯咧。 今年予你赚多多，爱发着要发多多呀，爱拼着要拼到底。 一声恭喜迎新年咧，富贵花开庆团圆咧，招财进宝， 招财进宝， 人也人讲好， 人也人讲好， 五路财神一直缀着你送元宝，人讲爱拼就要拼到底。今年予你赚多多，路路财神永远照顾你，万事如意大发财咧。拼着要拼到底咧，今年予你赚多多，财神来到你的厝内，好牛仔大家发咧。爱拼着要拼到底咧，今年予你发多多，新春来到新的希望，事业成功笑眯眯咧。 今年来发啦，今年予你赚多多，爱发就要发多多呀，爱拼就要拼到底。 一声恭喜迎新年咧，富贵花开庆团圆咧， 就在进步， 就在进步。 人也人讲好， 人也人讲好。 五路财神一直跟着你送元宝。人讲爱拼就要拼到底，今年予你赚多多，五路财神永远照顾你，万事如意大发财嘞。恭喜迎新年嘞，富贵花开庆团圆嘞，就在进步， 就在进步。 人也人讲好， 人也人讲好。 五路财神一直跟着你送元宝，人讲爱拼就要拼到底嘞。今年予你赚多多，五路财神永远照顾你，万事如意大发财嘞。 心。